主，我们感谢你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赐给你的百姓一起专注的灵在你面前，主好让你的圣灵对你自己的百姓说话。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灵，能够看见我们里面主啊光景，也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美善恩慈的心意。好，让你借着这段时间专注在你面前，你的话语面前，使你的儿女们得蒙造就，也掌管你仆人的口，使我传讲的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也能造就你自己的百姓。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信耶稣以后，发现神的儿女也不例外，也不例外要遇到许多的难处。再升高一点，好，基督徒也没有，基督徒对苦难没有免疫，因为我们好像在我们人生的侍奉经验或者是跟随主的经验里面发现，我们好像没有因为信神少了一些灾害。很多人就一直想，那我们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区别呢？但是有一样事情，神又告诉我们说，借着诗人告诉我们说，受苦与我们有益，苦难对属神的儿女，神会用特别的方式来造就他的儿女。所以有人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但是这并不是对所有人苦难都成为祝福。有些人的苦难使他退后了，以至于生命慢慢慢慢信不了神，开始疑惑，甚至信心退后。但是属神的儿女，神会用特别的方式来造就他，用苦难的学校来塑造我们生命的性情。在雅各家，今天我们读创世纪35章，这里雅各家这里的背景，在34章那里我们发现这个雅各家遇到很大的苦难，就是他的两个孩子西缅和利未，他们发现他的妹妹被里面事件城里面的一个男生强暴了，于是他们用诡计，用割礼这样的诡计来屠杀那个城。这个是许多人读过创世纪34章的里面的，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雅各家非常黑暗的一天。雅各知道他的孩子做了阴谋，后来知道做了大恶，在他们中间得罪了神，也伤害了那块地方，于是他们家的灾难其实很快就临到了。人不可能被一座城，这个地方的人被你屠城了，然后后来没有后果的。所以雅各家遇到极大的危机，但是这样的一个危机，神可以用来使用来复兴雅各家，来复兴他自己灵性的光景。所以借着雅各家这样大的一个 crisis， 一个危机，就像我们华人讲的，危险就是机会。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他说你们中文翻译 crisis 翻译的真是透彻了，他说连美国人我们都去学你这个 crisis， 他说我在英文里面 crisis 这个词没有正面的意思，他说你们华人会把 crisis 翻译成 danger and opportunity， 危险加上机会，叫危机。雅各家的危险，他的患难，即将要临到的患难，那雅各去思想他以前那位祝福他与他相遇的神，到底今天他应该怎样与这位神来相处。所以就是35章的背景，35章一个更远一点的背景，就是28章那里，就大家熟悉的故事，雅各从因为他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哥哥扬言要杀他，所以他妈妈说赶紧跑，跑到舅舅家去，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他就在跑的路上，28章里面他跑累了，在山上在那躺下来休息的时候，他晚上睡觉见到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发现原来这是神的殿，他把那个地方叫做，以前已经命名了，把那个路斯的地方把它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原来就是，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所以雅各在生命当中遇见过神的， 然后他在二十八章里面，大家还记得他跟神有一种讨价还价的祷告，如果你平平安安带我过来，让我有吃有喝，然后我将来就以你我做我的神。他说现在你是我爷爷的神，是我爸爸的神，将来如果你这样保佑我保护我，哎，我将来就把你当做我的神了。这白话就这样讲了。他跟神说，你如果对我好的话，保护我，那我知道你是我，那不只是我爷爷我爸爸的神了，那也是我的神，意思就是我跟你也有关系了。但是当神在事件把神带回迦南，就从巴旦亚兰回来，舅舅家回来以后，雅各其实回来一段时间，几年的时间，但是雅各没有想起当年跟神说的许诺的事情，因为神已经把雅各平平安安带回迦南的时候，他全然忘记当年跟神说过的，哦，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就以你为我的神了。这雅各家灵性的光景还是啊，你祝福我了，但是我忘记了。但是神就借着他的孩子的阴谋和他家要遇到的这种极大的危机，要来复兴到底里面有什么问题。所以神对雅各说，起来，就在这雅各这种背景之中，他已经回到迦南了，他的孩子也做了这些大恶，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伯特利就是 当年神与他相遇的地方。他说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所以神就告诉他，提醒他，他是谁，就是我当年保护你的向你显现的那位。第二节非常宝贵，大家一起来读第二节。雅各的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当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雅各这个人虽然很势利啊，这个人很功利的，他的名字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哈，他一辈子就是抓，出生的时候就抓住哥哥的那个脚跟，到后来在世界上也是抓抓抓，但是这个人很会抓，但是这个人很苦的。所以他后来见到法老的时候说，他一生啊，年岁啊，又短又苦啊，他其实是的确蛮苦的。这个人苦，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很会抓，很势利，很功利。但是这个人也很看重神的祝福，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明白过来，雅各这地方呢，一个属灵的特质。他在世上其实雅各身上在这块美德不多了，但是这个人看重属灵的祝福。他哥哥以扫，我们没看出太多缺点，但是他却个更大的事情，属灵的祝福，长子的名分，他轻看了。他一看见神对他说话，他的回应非常好，他就对家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这地方我们看见雅各其实自己并没有拜偶像，虽然他有责任一家之主，但是是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大家知道他从以扫家逃出来的时候，哥哥家逃出来的时候，那个他的太太拉杰，他偷了爸爸什么东西，知道吗？哎，你们都记得哈，31章19节那二十节，他偷了神像呢，偷脱饭里面说我怀孕不便，哎，就算了，就没收出来。但是他可见他偷的东西是神像。大家知道从一个地方逃出来，想偷的东西是不是他最看重的东西？你不会偷一块砖头吧？我记得以前讲笑话，我们村里面有人着火了，他说着火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一个男的，他着火家里还是可能有点钱，他就拎一个尿壶啊，以前有尿壶哈，他就跑尿壶跑出来，啊，着火，他说你什么不好拿，拿个家里最臭最没值钱的东西，那个叫慌了乱了哈，那不是蓄意要偷这个东西，要拿这个东西，尿壶。他神像说明这个是外邦的神像，在拉杰的心里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你看妻子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他知道要除去外邦的神敌，要自洁更换衣裳，这是外在的自洁是心灵也是外在的，那更换衣裳是一个用外在的行动来表示。那后面说我们要起来，神说起来，他就要家人一起，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你看 雅各这地方想起来了，他已经住了大概八年十年了，在迦南，他居然刚才讲他忘记了跟神许诺了，我如果平平安回来你保佑我的话，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但是他这地方忘记以后遇到危机的时候，神跟他显现了，他说啊，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就是他跟家人讲话里面，他告诉我去告诉他们说要去做一座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当年答应他的保佑他的那位。然后他的家人也很顺服，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那耳环交给雅各，雅各就把它藏在世间的那里的橡树底下。这地方藏不是藏在那里以后再把它挖出来的，这个藏英文翻译的很好 bury， 把它埋在那里了，不要了。这个神像很可能在当年还也是值钱的东西，但是也许黄金金银打成的柱像，但是他把它埋起来了。他们就起行向前往，神使那里诚意的人都惊惧，就不再追赶雅各的种子了。所以当偶像除掉的时候，神自己开始工作。于是雅各和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给他起名叫以勒伯特利。以勒就是希伯来文是神的意思，所以伯特利之神。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雅各非常记得很清楚当年神向他显现的地方，他到那里向神筑坛。然后中间插了一个小插曲，这个利百加的奶母，就是当年雅各长大的时候，这个奶母也死了，所以偶像也埋除了，人的亲情也消失了，神自己成为雅各的神。雅各从巴旦亚兰，就是他母舅那里回来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神再次向他显现，赐福于他。神向他显现，这一次是兼顾上一次，重温过去向他所立的约，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其实，在亚伯渡口，神给他摔跤的时候，试着跟他摔跤的时候，已经给他改名过了。现在是一个 confirmation， 是一个兼顾他。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是抓哈，你很会抓。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又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与神摔跤都得胜的意思，与神与人摔跤都得胜。这样他的名字就是以色列，从那时候起，他以前改过，从现在起他的名字就叫以色列了。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所以说这话的时候，雅各其实家族并不大，从哥哥那出来一些人和牛羊，但是没有很多人，但是他说要生养众多，成为多国的民，而且有君王从你而出。这预言将来雅各家神要是君王出来，终极的君王耶稣基督也是从那里出来。雅各家的雅各的儿子的犹大就是耶稣基督从那里出来的。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就从那里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立了一个石柱，在柱上奠酒浇油，这个表示在那里献祭。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地方是重新起名，就是过去起了重新就叫他伯特利，神的殿的意思。这段故事是大家非常熟悉，我想有几个信息我们可以学到。首先，这个最中心的信息就是第二章，三十五章第二节那里，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除掉外邦神，在当年对雅各来说，就是把他心灵所拜的，不只是那些偶像的东西。这个除掉，不只是埋在那里而已，就是要向他告别，这些东西不再成我抓住我心灵的中心，不再成为我膜拜的偶对象。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大家很多人是无神论者，没拜过偶像。那个拜偶像的人要把它拿去是非常难的。那我自己的父亲拜偶像就拜了几十年，他拜佛拜了几十年。我们家以前有神龛呢，菩萨的龛，那是别人告诉我。我因为出生的时候大家知道我爸爸已经信主以后才生了我，要不我爸要没信主的话也没我， 所以我们家以前是迷信很深的家庭，要把它拿走需要发生很大的事情，一个人拜一个东西几十年要把它拿去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一个东西喜欢了十年以上把它拿去的时候会不会困难。大家知道我以前一件西服啊，是我十八岁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买的，我一直叫成语有一个叫敝帚自珍，就是很少走啊，就是很糟糕的，你自己都很珍惜啊。那师母很爱干净，要清理，看见这个衣服褪色了旧了就把它扔掉。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不知道那我再说一遍。他看见这件西服看见褪色了旧了就把它扔掉，我说哎，不可以，这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唯一的一件西服啊，心疼了，师母就扔掉了。我说这是我的记忆啊，他说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记忆。那个痛啊，你不知道那个痛，但是他是我的记忆那就好了，那算了，因为当然衣服还是不如妻子啊，所以那件衣服就被残忍的扔掉了。你看看，就是一件破衣服也不穿了，已经在那里不知道多久了，但是就看着它就是当年哇我唯一的西服啊，看着它就感觉就好啊，那个还是西服，我还没有拜西服呢，对吧？但是那个东西就是跟你的那种叫 emotional attachment， 就是情感的依附在那里。偶像就更严重了，偶像严重到哪里呢？偶像是这个是给你东西的，你认为这个偶像会给你得到祝福保佑的，那个东西埋掉是很不容易。雅各说要把它，神已经说话了是吧，神向他显现了，要把它除掉，把它埋起来。那他家人也很听话，就把它埋起来。所以第一个信息告诉我们，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应该除去我们中间的偶像。今天有三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应当除去，我们当除去我们中间的偶像，因为神，唯有神配得我们敬拜。我想这个是偶像，就是要跟神匹敌，他要占据神的位置。雅各要让我们去掉，神要让雅各去掉这个偶像，是因为神要想赐福给雅各，神要保护雅各的，要赐福给他。但是有偶像在心中的时候，他没有神，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因为他不能违背他的性情。就像神是忌邪的神，对不对？神是烈火，他是圣洁，是忌邪的神。就像你的配偶很爱你，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弟兄从公司回来喜欢上一个另外一个同事的女孩子，一天到晚都在讲同事那个女同事有多好，请问你的妻子会什么反应？如果你今天提了5次到10次女同事的名字，而且都是她的多优点，那请问你今天晚上会怎么样？弟兄们你想想啊，洗衣板啊，没有洗衣板，假如没有洗衣板呢，跪键盘你就麻烦了，很麻烦了。你知道有个一对夫妇在街上走，走着走着，先生看到一个穿超短裙的女生走过去，眼睛就瞥过去，一直瞥在那里，瞥太久了被太太看见了。太太说至于吗？先生醒过来了，他眼睛太喜欢那个美腿了，一直看，结果太太看见了。请问太太这样生气合适吗？姐妹们点头，对了对了，这就是圣洁的嫉妒，这叫在神那里叫忌邪，在我们叫做 holy jealousy，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合理的。如果你的太太不生气，看见你眼睛撇着看女生不生气，你看看，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应该更麻烦还是不麻烦？更麻烦了，很可能他也跟别人也可能更糟糕了。那随便了，你这个反正我也不在乎了。神在乎我们。拜偶像在神那里，神为什么是忌邪的神？有人看圣经说神是忌邪的神，哦呦，这个神我以为都是慈爱给我祝福的，怎么还忌邪呢？听起来很难受啊。真爱，特别是排他立约性的爱，真爱是嫉妒的。这个嫉妒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种私欲里面的嫉妒哈，不是那个，是圣洁的忌邪。所以神只有他配得我们敬拜，是因为他在乎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要我们心中的偶像第一位让给他，这是一个在乎的表现呢。有一个弟兄啊，那个我们去探访一个家庭，一个姐妹一直哭啊，一直哭。他说那个弟兄很多时间在工作上，也不太理他了。 就是好像太太觉得被他先生觉得还是我忙啊工作啊拿钱回来，太太好像很难很麻烦，好像一天到晚老是要那要这不满意老不开心。后来发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太太很希望先生在乎他，在忙碌的时候回来能够跟他说说话。他说：“哎呀，还天哪不跟我讲话，一回来就你看就吃完饭就在电脑上了，然后去公司忙，第二天一早又走了。”哎，我后来跟他说：“我说弟兄啊，你很荣幸啊。”哎，他带着牧师怎么说？我很荣幸。我说：“你知道有些家，太太都无所谓的，现在回来不回来都无所谓的，你知道吧？”他说：“还有这样吗？”我说：“有，你的太太很在乎你的，他要想跟你说话，知道吧？”我说：“哪有这种？”我说：“你做先生哦，你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太太跟你做完饭，把孩子跟你养着带着，然后回来想跟你说话，你没时间啊！你是什么人哦？”哦，他醒过来说：“这样角度看啊。”我说我给你一招，你就测试一下我这个判断对和不对啊。我说我这样讲话不是我为了安慰你，牧师要做和睦事情，不，我说测试一下我这个诊断，如果错的话，你这个后面的开的药也是不对的。我如果诊断对的话，你最好要听我的话。我说你这样子，你明天起回来第一件事情先不要看电脑，先跟太太说话，一起做晚饭，类似哈这样的。我给他一些招。哦，他说牧师很灵啊，很灵啊，怎么不灵呢？这就是神爱一个人地步，或者这个妻子爱丈夫，她希望跟丈夫有多互动。可能反过来也一样啊，弟兄们不要说都是批评弟兄，她很在乎跟你多说话的。神也是一样，她在乎你地步，你把偶像去掉，除非你跟神没有感情，没有那种约立约的关系，你才不在乎。那就是神好像要这么多，还要爱超过我父母，超过我的孩子。哇，这神真是很霸道。我以为信神得祝福得永生，现在哦，把我整个人生都掌控了。请问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吗？有没有人大声说出来？你很确定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神占据我的一切了，我以为只是祝福我的神，怎么会要我的一切呢？这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不好意思讲哈，那我就给你告诉你，你结婚的时候，我再举妻子好了，你发现原来你爱过怎么生活都可以很自由，一结婚发现，哎，衣服快洗了，你的头发现在都有什么什么了，然后就开始管着你。请问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烦啊？会不会？哦，有人点头啊，你不要点头，弟兄们，你要点头，也不要这么大声，这。是不对啊，不要点头。你可能哦，你觉得烦，对了，好了，你诚实，你觉得烦，对了，觉得烦可以啊，这是你的感觉哦。但是你要知道，后面那里面有爱意在后面啊，他在乎你，他不会到别的家里告诉别的男的，你要洗头了，你衣服都脏了，你看你的袖子都，他不会了，那样的话你才会难受，对不对？所以有些弟兄啊，我不好讲啊，真的你身在福中啊，姐妹可能也反过来。也是一样，弟兄可能付出很多，你也不明白。我想这地方要点大家已经知道了，神要去掉我们偶像，是因为我们跟他有一种排他性的立约的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是不能用掺杂的。就像使徒保罗说，他要福音传递建立教会的时候，让教会像童贞女一样奉献给神，献给基督，纯正的情感奉献给基督，是保罗的心智了。建立教会里面不要掺杂，不要有假教师假教导，要把纯正的心纯一的心向基督，这是保罗的心智。神也是一样，只有在乎你的人他才会排他性的，立约的在乎的那种爱他会有排他性，这是神爱我们的表现。弟兄姐妹，就像刚才讲的那些例子，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在那里一直要唠叨让你烦的时候，你突然间一个大学生告诉我们说，到大学的时候，哇，妈妈生意没唠叨的时候她很难受，她才知道哦，原来妈妈那些唠叨全是为我好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哦。所以我不是说今天讲完以后你说唠叨好了，牧师说我可以唠叨，不是这意思，就是你要是解读它里面的爱意。神要我们把偶像去掉，原是他唯一他配的我们敬拜，也是他爱我们的表现。回家先知神，当以色列人偏差了拜偶像了离开了神的时候，神甚至不惜用一个先知的情感做代价，让他娶妓女来显示出神对以色列人爱有多深了。 神不断的差先知告诉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回来吧，他里面受伤的情感。神，你读旧约不只是神很严厉，神也是一个真是受伤的情人，那样的一种心情，希望你能够看到。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下一个，第二个，应当除去我们中间的偶像，因为唯有神能保护我们。刚才提到第五节那里，他向前行的时候，神使那周围的城邑的人都甚惊惧，他们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杀了四件城的人，周围有他们的同胞，他一定会来追杀雅各家的，这是一定的，雅各家死定了。雅各家根本不能抵挡四件城周围他们那些他们的族群里面对他的追杀，根本不能够抵挡的，一定是全军覆没，全家毁灭的。但是神做一件超然的事情，让他们害怕。就像神以前，神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神甚至打了那以色列人，那非利士人害怕。以色列人没出一兵一卒，那些人居然惧怕。神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不再去赶他了。神自己是我们的保守。人生里面做神的儿女，很多时候神已经保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些很戏剧性的我们知道。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在别人追杀他，他到处跑，跑到山上去了。跑的时候，那追杀的人很近了，他一看没处躲了，就看见一个山洞，他就逃进山洞了。一逃进去，真的很奇妙，有一只大蜘蛛，就哗哗哗哗哗哗哗，很快，他一逃进去，大蜘蛛就开始活动了。一活动，刚好在这个追杀的人到洞口之前，蜘蛛网在洞口，因为洞不大。很快蜘蛛网就被洞口就被封住了。然后追杀的人到这里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说冲进去，边上人说别冲进去，你看哪有那么快的，蜘蛛都瞒着呢，不可能，别费力了。他都听得见在里面，就走掉了。因为人看见蜘蛛网都在那里，不可能你跑进去，蜘蛛网怎么能不破呢？他说蜘蛛网还在那里，还往跑什么跑，赶紧去到别的地方去。他看见神的保守，他看见我的性命就在这个蜘蛛网，可能很快的时间内，这个就在追赶的距离。蜘蛛网，神真的拆个蜘蛛，他一生想起这件事情，都感谢神超然的保护，超然的保守。还有一个神的，还有一位基督徒也是，他那时候是苏格兰的一个领袖，还有敬畏神。那时候跟英格兰打仗的时候，英格兰他要从英格兰独立出来，他就跑啊。他叫 Peter Marshall， 他就跑到一个边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到了一个悬崖边上，他不知道，因为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他就站了，突然有人叫他 Peter， 他就醒一下 Peter、抱歉，这个人是一个传道人，不是一个军官，是传道人。他跑到那里的时候，他叫 Peter Marshall， 他叫一声 Peter 的时候，他就停住，他就又想往前走，他又叫一声 Peter 以后，他后来吓了，就倒下来了。倒下来以后，手正要往下摸，爬起来的时候，发现手摸空了，原来下面是个悬崖。所以那晚上他完全看不见。后来这位 Peter Marshall 弟兄他回来的时候，明白他太太把这个写下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故事。他说：“神的超然保守，若不是那天两身的 Peter， 我早就掉下去了，悬崖上，因为看不见，完全看不见。就第二次就哇摸空了，才知道哦。”在悬崖上，悬崖边上。我们看下一个，我们应该除去神我们中间的偶像，是因为只有神能改变和祝福我们。雅各被神改名只是一个印证，只是一个 symbol， 一个信号，就是神要改变他的本质。雅各这个人太靠自己了，他是一切自我奋斗的，如果自我奋斗的人要塑个偶像，应该塑雅各的，抓抓抓，全是靠自己抓，很有本事的，很会抓的。但是这个人到神跟他摔跤的时候，一摸，大腿筋，他走不动了，他用拐杖了。我在想，雅各每个拐杖住下去，都想我不能靠自己了，我都需要拐杖走路了，我需要依靠神。所以雅各这地方，他明白神要把他偶像去掉，但是是神要更新他、改变他这种抓靠自己的本性。所以雅各名字被改了，这地方两次，第二次这地方是兼顾他原来的名字叫抓，你很会抓的，但是你要改名为以色列， 改名是在古代是一个改变人本质的一种行动，特别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名，像彼得叫基法就改成彼得，这也是耶稣在彼得身上的工作。并且他告诉他说，我要祝福你，坚固过去给他的呼召，要把土地赐给他。以前告诉他这块土地，伯特利这块地方，迦南这个地方，将来我还会带你回来的，然后坚固这块地要赐给你，你的君王要从你后代出来，这块地要赐给你为家业。这是神给以色列给雅各的应许，借着他偶像求掉了，神祝福临到他们中间。这个不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什么呢？是交换啊！你把这个拿走，你把你奉献一千，神祝福你一万，那个叫这个叫成功神学。但是不，这地方是你真正内心把你偶像去掉的时候，神要施行他超然的保守，神要施行他对你生命性情的更新，神要施行在我们身上他愿意给的祝福。神不吝啬给他儿女祝福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讲祝福都是成功神学，神愿意将灵性的祝福甚至物质的祝福赐给他的百姓。但是非常重要的是，你跟他中间不要有拦阻。当神你的偶像去掉的时候，神赐给你的东西就不会成为你的偶像了。啊，大家这几句可能没听见哈，刚才有干扰。神当你的偶像去掉的时候，神把祝福赐给你，那个祝福就不会成为你新的偶像，这个明白啊？啊，点头了哈，刚才没点头是因为这个小干扰哈。神愿意把祝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不是不愿意的，我自己都经历过神很多的福气，真的。你们就看见传道人好像为主奉献舍己工作忙碌，我很感谢大家的好像尊重啊同情，但是神祝福我们很大的，真的祝福我们很大，灵性上的祝福。让我们知道把过去的，你要看见我过去的样子的时候你会非常讨厌的，现在可能有人也不是很喜欢我，但是过去你会很讨厌我的。我后来跟师母讲，我要是没悔改啊，当然他没悔改他也不会嫁给我的，他嫁给我是因为我做传道人，我要没悔改的话你嫁给我你会很苦的，我悔改了还会很会讲道理的。你知道一个丈夫很会讲道理，尤其是数学，这个太太是很苦的，这种苦是没人知道，他因为所有的辩论都是我赢。你看这个东西家里辩论，我知道很多人家里妈妈总是对，这个家可能比较幸福一点，但是我们家是所有的辩论都是我赢啊，你知道吗？师母以前都气得走出去了，哇，气了我才出去，才知道哦，他生气了，你输了还生气，输废话，输了还不生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不知道，这就是灵性的祝福啊，弟兄姐妹，真的信仰。我的见证里面有很多过去那个无神论的里面的虚空啊、绝望啊那些，大家都知道我的见证。但是你不知道婚姻里面，上帝不断的雕刻塑造我那些偶像，我的偶像就是最大的偶像就是虚荣，碰不得，不能批评啊。我要不做牧师啊，我要不去结婚呢、啊，我这个人是没救的。可能你们都还可以好一点，没见过这种人呐、啊，讲道理什么都要讲，我去做律师是最好的。其实，所以有一位弟兄有一天打电话，经常动不动就还牧师，一会儿就还律师，哇，他那天叫我好几次还律师，因为他家里的确需要律师那段时间，然后不断叫我还律师还律师，嗯，我就想是不是神借他说啊，我过去就是应该做律师哈，很会辩论的。这就是上帝拯救我这样的人，败坏的人。好，我们最后来看实际的怎么做。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路德，这个他写的德文我不会看，就把它翻译，有看到别人翻译成英文的，他说 That which your heart claims is your God， 我把它翻译成你的心灵所依偎的对象就是你的神。心灵在那里很舒服，在那里抓住，紧紧抓住他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这个很容易哈。目的，第二目的定义是 Whatever you love more than God is your idol， 这个是经典的定义哈。目的说你的那些所爱的超过神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非常好定义的，是不是？目的跟一个很有文化的 Luther 神学教授，一个没文化的目的都说出同样的真理。你看看这两个神的仆人都看见中心。偶像很多，在我们移民中间，在钱财是偶像，耶稣早就说了，钱财给人安全感，给人社会地位，给人的一种仰慕，钱财一直是历史历代钱财都是马门一直是偶像。 所以马门是耶稣讲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跟神增进的，就是马门。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很喜欢钱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很喜欢钱的时候，钱这是工具，是被我们使用的，但是钱成为你爱的对象的时候，愁苦会加增的。连社会学家都研究了，人的财富增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微微超过或者超过你的需要一个距离以后，他的幸福指数就下降。所有的社会学家对所有的族群的研究，那个幸福指数跟金钱都是这样的关系哈，曲线都是这个形状。当没钱的时候，钱越多越幸福感，到一个地步到顶峰，但是那个顶峰呢，过了需要的时候还是上升了，能过了需要的时候有钱还是高兴的，但是太多太多的时候就往下降了。这是所有的族群社会学家的研究，金钱跟幸福指数的关系，连不信神的人都知道了。如果基督徒不知道的话，我们就太愚昧了。基督徒要贪财的话，这是愚昧的愚昧，因为你每周还要听一次提醒的，对吧？那世人只要看一个心理学社会学家的研究，哦，真的财富不能够。但是财富就跟那个老鼠爱大米一样，它 nature 啊，如果你的本性是爱金钱，它就会被吸上去，这个夹子就夹住了。我们家抓了好多老鼠，就是很简单，我们没有什么花招，我妈买的里面2块多钱放在摆在那里，我们家老鼠很多都被抓住了，因为就抓住老鼠爱大米的本性了。大米是他的偶像，被老鼠的偶像被我发现了，那我就把他抓住了。你的偶像如果是钱财或者其他东西，撒旦就是那个抓你的人，咔就把你抓住了。只要把这个东西一出现，你准是像老鼠一样上去，老鼠爱大米。那我们最能爱偶像的，所以这样我跟你讲，我们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和迷信的一个大仓库的里面。他说 Human heart is a store of idols and superstition， 是偶像的一个大仓库里面，人的心灵，他说你要是不特别更新的话，他出来的全是偶像。嘉文看见了，所以有人是子女，只要孩子的事情不能碰，一碰孩子，no， 这我的孩子不能动，我的孩子 schedule 什么都不能动，崇拜可以变，这些都是偶像，就是那块碰不得的地方，一碰你就受不了了，一碰别的都要让位了，那个就是偶像了。那有人是虚荣面子，有人是金钱，有人是孩子，有人是工作，只要工作一碰，不行，我明天要很早起来，我今天晚上不能聚会，那个是偶像了。明天要早起，今天就不聚会了，这个东西自己想哈。你的 schedule， 你的时间表可以暴露你的偶像。我们再看下一个，怎么样去掉偶像。我这里给大家一些建议，这是一个建议。首先要意识到我们心灵深处，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的偶像，发现偶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说明那占据你心灵，但是不是神，但是是那个东西。要很诚实的跟神祷告说，主啊，你开我的眼睛，看我里面的偶像是什么，在我宝座第一位的不是神，是这个东西，求你帮助我。偶像不会特别多，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偶像之间还会竞争呢。你仔细分辨哈，仔细分辨，有的时候孩子跟金钱中间，在你中间虽然是第一位跟第二位，你再仔细分辨还可能会分辨出来，偶像之间还会竞争。第二个是要悔改，神关照你发现的时候，那个偶像的时候，你要在主面前，主啊，求你赐给我忧伤痛悔的心，你用诗篇51篇在那里祷告，然后重新给我正直的灵，塑造正直的灵在我里面。如果是那个东西是我碰不得，一碰我就发火的那一块东西，主啊，你帮助我悔改，帮助我悔改，一定要诚心做这一步悔改，没有的话弟兄姊妹去不掉的。第三个要有决心，决心就是在主面前立志，主啊，你帮助我，我靠你，不是靠自己的决心哦，我靠你把这偶像去掉。雅各一家把它埋起来，这个图案是那个雅各一家在埋偶像，埋偶像把它埋了，不要再挖起来，埋了就不要再回到那里，哦，我们偶像还在那里，把它挖起来，不要挖，不要挖。最后不断的实践，要远离偶像，那个是你的偶像，比如游戏是你的偶像，你让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帮你保管一个月，那不要玩游戏。如果是在那里看 internet 某些东西，把它 block 住，那些东西让你的不能够专心灵修敬拜的祷告的，都把它去掉，避开，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厌恶偶像。这是清教徒告诉我们的一个法则，胜过罪不能够逃开的一步就是厌恶罪。这个厌恶罪呢，因为罪性里面都很喜欢罪，只有圣灵在你心中做洁净的时候，那才会厌恶，很讨厌那个罪， 就像你讨厌别人身上有那些罪一样，你讨厌你自己身上有这个罪。好，我们很容易讨厌别人身上有某个软弱，要讨厌我身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在我身上。而只有厌恶罪的人，他才可以还可以把偶像埋起来，最后不断的操练就会失败的。哎呀，埋起来了又把它挖起来，埋起来又挖起来，就会这样做了。这是 human nature 本性里面会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重复这个四步，好像你编程序一样，不断的撞，不断的撞。主啊，你帮助我意识到有哪些偶像。主啊，你帮助我悔改，悔改再重新立志，立志以后再实践，再实践。这样的四步，如果常常这样做，你的偶像就会慢慢慢慢偶像退位了。神在你身上，这是成圣的功夫啊，一生的历程。一个没有偶像的人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一个没有偶像的人是一个得胜的人，一个没有偶像的人是一个真正有见证力的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他到哪里不用说话就会发出他生命的影响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自己来关照，主啊，我们在这里的主你自己的仆人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在你面观中间来反省，求圣善的灵亲自来关照。主啊，你爱我们一个到一个地步，你主啊，你恳切希望我们把内心的偶像除掉，将你放在生命的首位，因为你这样的在乎我们，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主你自己不弃的恩典，谢谢你再造之恩，谢谢你圣灵内住给我们不断的这种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发现那个偶像，赐给我们里面柔软悔改的心。主啊，给我们在主面前立志靠你除掉埋葬那些偶像，也让我们不断的在软弱中间继续爬起来，永不放弃。主啊，你来施恩你的儿女在这里能够不断的借着这样一种励志的操练，使得偶像退位，让主居首位。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们。